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0集，损亡。殷侯知道的越多越烦恼，这事情还可大可小。展昭觉得自家外公比较费劲儿，没天尊那么好哄。天尊拿个他喜欢的东西哄哄也就摆平了，他外公则不然，软硬不吃的。不过嘛，殷侯其实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当然这个弱点只有展昭知道。殷侯正出神，就见展昭扭脸到一旁去了。殷侯回头瞧了一眼，见展昭走得远远的，捧着个茶杯瞧了他一眼，那眼神小时候他发脾气了，就这样。展昭小时候总是乐呵呵的，发一回脾气可不容易，一旦发起脾气来，整个魔宫上下几百口都要暴躁的。当然了，最暴躁的还是殷侯。殷侯咳嗽了一声，赶忙凑到展昭身边。展昭皱皱眉头，挪开一点。白玉堂看到了，有些好奇。 小朋友吵架了？ 行了行了，大不了跟你说。说吧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刚才回来的路上，看到了一只黑色的隼。 展昭愣了愣，其他人也盯着他看。黑色的隼怎么了？隼不是黑的就是白的，虽然比较少见，但也不是说多难见，怎么就跟案情有关了？唯独正喝茶的天尊放下了杯子。 隼？就是那只隼。 那只隼？隼你们也认识啊？ 天尊继续看殷侯，殷侯点了点头。 嗯，就是那只了。 天尊微微张大了嘴，想了想，随后一摇头。 那算了，我还是忘了比较省事儿。饿死了，小四子，我们去吃饭怎么样？ 好哦。 小四子刚才就饿了，公孙还喂他吃苹果，越吃越饿，他一把搂住天尊。 尊尊，我们去对门客栈吃龙须面吧。 好啊。 天尊抱着小四子就跑了，留着殷侯在后边磨牙。展昭戳戳殷侯。 继续继续啊。 哎，那只隼不是一般的隼，孙旺这个名字听过没？ 嗯， 隼王孙旺。 展昭纳闷，江湖事就这么点儿，之前向来是他听到的知道的比较多，没理由这次白玉堂听说过的他从来没听过。 什么隼王？难道是卖隼的？ 那老鬼跟你说过 没有？我听大嫂说过。 展昭更觉奇怪了，白玉堂的大嫂是药王的女儿，神医敏秀秀跟这事情有瓜葛。 是这么回事，你之前也听我提到过，大哥病重。 众人看了看公孙，的确白玉堂认识公孙，就是因为他曾经救过卢芳。 大哥病重不治的时候，大嫂曾经去求一位术士，这位术士相当神秘，是他爹药王告诉他的，只要找到这术士问一问，他若是说要死，那就死定了，他若是说能救，那就还能活。那个人住在何方无人知晓，但是他随身带着一只黑色的大隼，这只隼比一般的隼都要大，腹部有一片白，人称隼王，而他的主人叫孙旺，是位活神仙，能晓天机。 哦， 众人都点头，算是明白了，感情这位孙旺是个算命的。 那后来找到了吗？ 嗯，他说我大哥有救的，最后果然没死。 这么难找都能找到？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？ 这算命先生莫非就是当年给先皇算命预测他能登基的那位？ 嗯，其实他本名并不叫孙旺，他姓柴，应该叫柴旺。 柴？ 前朝王氏姓柴，太祖登基之后，不少皇子皇孙的姓氏都改掉了。该不会 是那么回事吗？ 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个小朋友天赋异禀呐，算东西极准。不对，应该说他推测凶吉极度准确。死和不死是开口中。 柴家人应该最恨赵氏才对啊。哎，难道当年他是故意告诉太宗说赵元修适合做皇帝的？ 呵呵，当年那么多皇子皇孙，最没用最窝囊，身体还最孱弱，性格又懦弱怕事的，就是赵元修。 众人失笑，幸亏赵真没在这儿，不然这么说人老子估计得翻脸。 柴望希望大宋葬送在赵元修手上，所以误导太宗让他继承皇位。这么说，当年他会不会也有份害死赵元喜，逼封赵元佐？不过看来他这次没算准啊，大宋朝好好的，在我皇叔那一代还迎来了天下太平。 他没算到会出个寇丞相吗？也没算到凡事的确有天命，但凡有人可以布阵，就有人可以破阵。就跟改风水似的，命和运势也能改。 外公，你向来不相信这些的呀？ 改这个阵势的可不是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，而是个独一无二的高人。 多高？ 展昭和白玉堂异口同声，能让阴侯都称一声高人，那该多高，还独一无二。 天尊的师父。 阴侯一句话，众人惊了一跳。 原来他真有师父。 没师父，难道功夫是天生的？ 不是天生的。 这帮小子整天想法独特，也怪天尊这为老不尊的。 说实话，别说正常人了，就算天赋异禀的人也很难练到你俩这样。果然说以前的高人比现在多，如今武林啊，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呀。 我们那时候硝烟弥漫，再加上两朝更替，乱世出英雄嘛。如今太平盛世，英雄们都老婆孩子热炕头去了，没人想叱咤风云。 众人突然对阴侯和天尊年轻时候那个著名的乱世很感兴趣。 柴望突然出现在开封，莫非沉寂那么多年想要兴风作浪？ 我觉得不会吧，应该另有原因。其实当年柴望已经知道柴家气数已尽，有些事情不可改变，与其引起生灵涂炭，不如皈依我佛，所以他改名孙望，成了个游历的和尚，专门做些好事。我前几年碰到过他一次，喝过一顿酒，聊得挺好，后来就各走各的了。他貌似从小就喜欢养隼，又化名叫孙望，所以很多人都叫他隼王。知道他的人不多，他后来救了不少人。一次一个村发瘟疫，他大老远把药王抓去看病了，所以两人才成为朋友。 这么回事儿啊？ 众人都点头。可他这次突然来访开封，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。正聊着天，就见九娘黑着一张脸从外边进来了。陈修过来想叫众人吃饭，正在门口碰上他，赶紧粘上去。 红爷，谁惹你生气了？ 九娘叹了口气，拍拍他。 妮子，你们白府人手多不多？ 多呀，不多也能叫他多，您就说要多少人吧。 出什么事了？ 红九娘走到阴侯面前，伸开手，手掌上托着一个东西给阴侯看，就见那是一只甲虫，金色的甲虫背上一个红点。 怎么了？ 青衣出事了，这金甲虫带血点，是魔宫用来求救的。糟糕了，会不会是被发现了身份？ 我刚才跑了趟清廷馆驿，缅国的人一个都不在，他怎么回事啊？好不容易大难不死，要是没见面就没了，我可要疯了。 殷侯摆手让他别激动，赵普吩咐欧阳少征带上黄成军全程找人，白玉堂让陈修和月瑶也去找。 不如我们也去找找吧。 你们去吧，我正好研究一下最新花，帮你们等着，若是人来了就找人通知你们去。 此时天已经黑透，众人出门各自不同方向寻找姚素素，也就是青怡的下落了。对门的客栈里，小四子吃完了龙须面，正趴在窗边啃个鸡翅膀，看到一大群人都从开封府跑出来，然后四面八方散开了。 尊尊，九九他们出去喽。 天尊走过来看了一眼，他可没留意下边四散的人群，而是留意到远处很远很远处的屋顶上蹲着一个人。这大半夜的，那人一身黑融于夜色之中，若不是天尊眼力好，根本看不见。那人站在极高处，鸟瞰整个开封，最后就见黑影嗖一声追着展昭和白玉堂走的方向跟过去了，身法之快，内力之高，让天尊深深皱眉。 糟糕，有坏事。 小四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突然就感觉自己咻一下被天尊提着从客栈的窗户飞了出去，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坐在公孙腿上了。公孙正翻着一卷卷宗呢，突然窗户被一阵风吹开，等他放下书的时候，就看到小四子坐在自己腿上，像是被风吹进来的。公孙眨眨眼，端着小四子的脸瞧了瞧，抽了手帕给他擦嘴，他鸡翅膀还有半个没啃完呢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 哎呀，尊尊好像还没给饭钱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黑子，你最近看起来很闲呀，不如我找点事给你做。 你这胖子又欠收拾了是不？走走走，别在这碍事，听书呢。 哎，黑子，你转性了，不办案了，还有闲心听书？我果然还是要去跟皇上。哎，你这听的什么？还怪好听的。 龙图案卷集， 就是展护卫参演的那个。 是啊。 哎，快快快，给我也听听。 自己听去。 在哪儿听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，欢迎各位订阅分享。